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位天才少年，好，是一个 高富帅 天才杭州人。他是这个身高1米98，世界冠军啊，这个游泳世锦赛的世界冠军，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人也长得帅， 是 啊，现在又有钱， 也是全中国最有商业价值的体育明星 之一。这个你看，我已经想不出来他还能够在他这个非常年轻的这个人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进步的空间了。他现在就创造了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历史。就在这个前天，奥运冠军孙杨哈在杭州，哎，这个900路公交车我好像还坐过，开着一辆，据这个媒体报道呢非常有意思，叫做小型越野车辆。小型越野车辆这个后来被汽车厂商拿来做吐槽点，其实根本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小面包那么简单哈，是一辆保时捷的卡宴，白色的卡宴，在这个杭州的闹市呢就被一辆公交车追尾了。哎，注意大家注意啊，这个孙杨不是肇事者，他是被人给撞了，把他的车屁股还给撞扁了。哎，这个公交司机呢撞了车以后，第一时间不是说这个索赔啊什么的， 要签名， 要签名，好， 私了算了 啊。这个事儿吧，你看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喜剧性的开场啊，结果发展到现在就成悲剧了。孙杨呢就交警就协助调查，他是受害者，结果一调查发现孙杨没有驾驶证。驾驶证呢，那交警说那你可能是没带吧。孙杨一查的时候发现我根本没有驾驶证， 他一开始说我搁家里了， 对， 哎，大家都觉得你干嘛撒谎呢，没有就没有嘛，你看， 对，好，这个查出来这个变成无证驾驶，这个无证驾驶放在美国很多地方是重罪，好，在中国的话这个罚的也不轻，2000元的罚款，7天的拘留。这个我查了法律条例里面已经是警方啊交警部门可以对孙杨采取的最严厉的这个执法了。孙杨现在就在这个杭州的这个拘留室里面已经过了，今天应该第二天了吧，第二天了，然后就很多人试图去探访他哈，但是目前没有看到照片，说呢孙杨穿着球服，我在想这个有那么大号的球服吗，1米98的这个个子。但还好有一点，我觉得孙杨的女粉丝可以不用担心，孙杨没有像陈永州那样剃光头，这个是令大家很宽慰的一件事情。 现在很多的八卦都是翻到时当时坐在他车里边另外一位女生到底是所谓的普通朋友呢，还是女朋友呢，还是新女朋友呢？所以中间呢也是非常大家很多的吐槽点。 是，昨天就现身了。 我去看过以前孙杨跟他队友说过的话， 是 当时呢他们队里面，其实队里面是禁止他们运动员出去开车的，开车的， 不是谈恋爱。 而且他是无证驾驶嘛，所以队友就提醒他，他说你可得小心点，虽然就说没事儿，我开的慢，他说爱超就超，我让着他们。你看这次真的没想到， 孙杨人家是世界冠军，通常都是开在最前面 的，可能真 的 是开得太慢 了，怎么能够让着别人呢啊。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他就发了一个声明哈，道歉信，应该是说3号事发，在4号凌晨的时候在微博上， 是 他这么写，他说此事发生之后呢，对社会和公众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作为一名运动员和公众人物应该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但我却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此呢我深深地表示歉意及深刻的反省， 是 由于平时忙于训练比赛，对法律知识的淡薄导致今天的错误，我已经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和反思。认识够深刻吗？凯斯你觉得呢？ 据说他这个道歉信是写了一宿，是难为他，但是他说这个法律意识淡薄，可是很多人就这对这点有疑问，就是淡薄到一个你觉得无证驾驶可以这样畅通无阻的一个地步吗？ 是，这个跟法律意识淡薄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而且你看这中间是让人家非常有揣测的空间，什么叫做忙于训练比赛，你意思是说你的造成今天的后果是因为国家让你每天去训练啊，每天去为国争光了，所以就导致我另外一些方面就做不到了、 哎、但我觉得这是事实。 哎，这真别说，我们这个待会儿有这个知情的人替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孙杨的没有驾照跟他游得快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就这个关心啊，这个孙杨你说事发当时的这个情景啊，其实在 当时的现场看来应该是一个很欢乐和谐的一个情节。你看一个公交车司机撞了一个卡宴，拜托这个卡宴是什么车，你撞了以后不担心自己要 赔 多少钱，你先不担心自己赔不赔得起的问题，先拉着人家这个孙杨在杭州的闹市中签名啊。这个其实说明这个孙杨在杭州本地的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到一个程度了。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说他这样一个你也算是本地名人了啊，全国级别的名人放到杭州肯定是非常吃得开的。这个咱们腹黑一点说，你不用考的话基本上你去申请一下驾照基本上都能够发给你，但是为什么你就这个连驾照就没有呢？关键还有个很讽刺的，这个孙杨大家很熟悉电视上的他吧，做广告很有名的一个广告，我不说哪家牌子，但是孙杨这个开车的这个形象大家是这个人尽皆知。 今天人家出来回应了说我们在棚里拍的 就是说是假的是吧，假开车反正他这个代言的这个牌子呢跟他开的这个还不是同一个牌子， 对， 也是被网友吐槽的一点。然后就是很多像昨天微博还特意发起了一个话题，就叫孙杨女朋友是脑残。为什么呢？说本来他跟这个公交车司机不是已经决定私了了吗？很欢乐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被外界传为是女朋友的 同车友人， 对，就觉得对赔偿金额不满意，然后就一定要就报警了。结果报警之后，没有想到把孙杨打进去了。 哎，真是啊，这个网友纷纷评论说，这个要慎重选择同车的这个女友哈。这个有的时候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这个孙杨的这位传闻中的新女友呢，昨天晚上哈有一点这个新的消息，有在微博上出现一位这个微博账号是刚刚注册的，名字叫做江慧云的一位朋友，就是以这个孙杨同车友人的身份说，我就是当时坐在孙杨车内的那个女性，我跟孙杨呢就真的不是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哈，我们就是一般朋友，那天呢这个发生的事情哈是怎么怎么，署名呢是说一个真心想帮助孙杨的一个人，那这个你看这个，我跟你说杭州城也不大哈，所以这孙杨的行踪呢，他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在杭州肯定哪里都看得到，于是你看这个微博上相关的这个讨论啊，很多我估计是杭州本地的这个朋友就纷纷说报告孙杨当天的行踪，哎，说他当天就是开着车带着他那个女朋友到我们这个医院啊，还是我老婆给他那个女朋友做的什么什么身体检查呢，查查查，哎，你看我就感叹啊，你说这个当了名人之后真的是一点隐私都没有。 我觉得这些都是花边了哈，但是你看到浙江省游泳队的一个反应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就说呢，如果孙杨他这次没有意外的被人家追尾，他们已经决定对他进行一些处分， 我本来已经要动手了， 就说呢，全运会之后呢，他们其实进行一个短期的休整，但是其实他假期满了，迟迟没有归队，而且呢是没有经过队里的批准，擅自呢去泰国旅游，那中间呢他其实这些事儿也不是第一次犯。 对， 其实你看到他在得了奥运会冠军之后，世锦赛冠军之后，很多的新闻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所以大家都说，哎，你说车道和跑道，这个车道和泳道了，你说你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游，怎么样去开，这是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儿。但问题就是被很多的商家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看好的一个明星，首先他年轻，二一个呢是他短期之内应该可以继续保持非常良好一个运动成绩，第三个又帅气阳光，所以呢你说就商业价值来说，他应该是目前哈你想不到第二个中国的体坛里面 真的是 能撼动他地位的。关键还在于他的这个运动成绩，你说之前跟他教练闹得那么不愉快， 对， 但是不是那个世锦赛人家又得了好几个冠军吗？ 对，他成绩能够说话哈， 你看这主要是我成绩一定是我的王牌，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撼动他地位的话，你私生活管理者也很尴尬。 对， 你说是把他管得太狠了，这个孩子九零后，万一人家心里就受挫了，就抑郁了，他确实有抑郁过一阵，就是跟他的姓朱的这个教练嘛抑郁过一阵，你说成绩下滑了，国家还指着他拿金牌呢，那怎么办呢？但是你又不处理，他又带了一个坏头，在社会上影响这么大，你相信他家人和他教练和整个队伍都是不堪媒体的这个骚扰， 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哈，这个山芋还特别大个。 是为什么这个浙江体院一定要到他有出现了一个违法行为的时候才把他的旧账翻出来呢？这一点其实蛮奇怪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香港的大公报里面他有一篇评论，里面他有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如果说孙杨他是在奥运会前夕 对、 啊、他犯了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能够看到法律可以维护他的尊严吗？ 是，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的解读哈，这个孙杨的领导们对他做的这个决定哈，主要是要批评教育，那目标呢是为了让他更好的这个为国争光，以后就获得更好的成绩。那 确实这是一种很有可能的假设。如果孙杨他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他的这个可能在生活上这种小细节可能还是不修边幅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他成绩依然很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么一位体育超级明星呢？啊，包括他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示范效应？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有一位这个杭州本地比较熟悉孙杨的这个记者，来自浙江之声的这个体育记者 啊， 首席体育记者来这个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所认识的孙杨啊，不要走开，我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班素， 我是 Kathy。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浙江之声的首席体育记者啊，袁奇祥。袁奇祥呢，是从2007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孙杨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大红大紫的时候，就已经在跟踪这位未来的这个游泳天才了。那对孙杨也有比较多的这个了解，我们来听听袁奇祥哈，怎么样看这个孙杨之前啊和今天的事情。 他在游泳方面的天赋其实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年纪小的时候参加全国的那个城市运动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不错的成绩了。然后在游泳方面的天赋，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包括队里的教练啊，包括体育局的领导啊，都有看出来说这个孩可以好好培养。因为你看他人比较高嘛，然后在泳池里面的整个的感觉可能跟普通学游泳的这个孩子，包括你的一些队友还不太一样，就是整个的水性非常好，然后在水里面的节奏感控制的也很好。所以当时他其实尽管年纪很小，但是在一些国内的比当中已经有一些成绩出来了，完了以后大家就还蛮看好他。然后随着后面，其实北京奥运会上虽然说他成绩不是太好，就没有什么拿金牌，也没有得什么奖牌啊，但是就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了。因为毕竟年纪还小嘛，然后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是12年轮到奥运会。那么后来北京奥运会之后，其实全国运动会上他已经有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实力展现出来了。在之后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广州亚运会上他其实就已经是冠军了。然后尤其在1500米的这个项目上，他整个的这个表现就已经是非常有优势了。然后到了2011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的时候，其实我想就不需要多说了，就大家都在上海见证了他拿到世界冠军的。那这个我想这个实力就包括他所领先其他对手的这个优势，那当时我们就说到2012年轮到奥运会的时候，那肯定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了。就是1500米自由泳的这个金牌一定是非他莫属的。所以从这个系统内，就是体育系统内的对他的这个期待和认可，包括就外界对他的评价，都是呼声非常高，然后整个的这个影响力一下子就大了。 是， 所以轮到奥运会应该是他的巅峰吧，就是到了一个顶峰。他自己的状态也保持得非常好，那么奥运会上又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所以说一下子就是把他的这个游泳生涯包括他的运动生涯推到了顶峰。 那你从这个2007年那么早就开始认识孙杨啊，可以说那你跟他这种个人私下里的接触，有没有觉得他在这个所谓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啊，是这样的，其实在此前的这些接触当中，大多数也就是真的就是比如说采访啊，比如说可能在采访的间隙会有聊一聊天啊什么的。但是比如说私下的，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平常像出去吃饭啊，或者说出去什么玩玩啊什么的，都不太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运动员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他们的管理是几乎算是全封闭式的吧。 所以孙杨是不是平时他自己这个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不太多的？ 对对对对， 其实运动员的管理是非常严格，所以他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有，就一个礼拜大概也就一天的时间是放假的。那么这一天是干嘛呢？其实如果说像他这样的运动员，其实这一天严格意义上也不算放假，就他其实还是要下水去适应一下水里的感觉，他要保证每天都有下水去游一游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可能有时间的话就回家跟父母吃个饭啊，或者就是回家去看看家里人啊，也就这样。那么那是他训练非常刻苦的阶段，是真的是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到慢慢到成名之后，就此前包括谈女朋友啊，跟教练闹矛盾啊，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就是最近的这个无证驾驶的这些事情爆出来之后，可能在伦敦奥运会之后，他就是整个的这个到一个巅峰之后，他可能自己有点自我满足了吧，就是可能有点自我膨胀，完了之后就有表现出来了一些本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体育明星，然后对他的期待呢又还在持续，比如说大家希望他下一届这个巴西奥运会的时候还能再拿金牌，然后呢他这个游泳项目呢又是传统的欧美的这个优势项目，那么又希望他能够为中国改写更多的历史，所以说就非常关注他的动向。那其实像他这样的年纪谈女朋友也好，或者有一些叛逆的行为也好，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还年轻嘛。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对他的关注或者对他的期待过多，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啊，为什么他没有守规矩啊，没有好好坚持这个正常的训练啊什么的。 那就你的这个了解，我相信你接触过的运动员不止孙杨这么一个人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运动员他情况跟孙杨差不多，只不过成绩或者说这个名气没有孙杨那么大。像孙杨现在出来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我理解的一些成长的烦恼哈，是不是一个在这个年纪的运动员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 其实要看，就你比如说像大多数的运动员可能成绩没有那么好，就没有比如说拿过奥运冠军，拿过世界冠军，那么他们可能就外界的就是怎么说呢， 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外界对他的认可度和关注度还有期待的程度都没有那么高。孙杨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在就怎么说呢，就是年少得志嘛，对吧，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可能到了顶峰，然后呢也没有，就其实最高的比如说世界冠军也好，奥运冠军也好，他都尝试得到了，那么到这样的状态可能一下子也不太会有什么新的目标了。你比如说下一届奥运会再去拿个金牌，但其实他奥运金牌已经拿到了，那你说下一届奥运会再去拿个金牌对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肯定第一块金牌远比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块要来的自己来的更想硬一些。 就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孙杨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成分在。然后呢就是各种商业活动啊，代言啊，然后自己的知名度就很广啊，包括你说他这样就可能平时走在外面很多人都会说，哎，孙杨要跟他要签名啊，跟他要合影啊， 是， 所以说他的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挫折，然后就顺风顺水到了巅峰，那么你说外界对他的这种反馈之后，他自己感觉自己已经是就像可能开玩笑说他就是真的是超级体育明星了，那么这是中国游泳的一个了，那么这样的状态可能导致了就这样的心态啊，可能会导致他有这种自大自满包括自以为是的这种感觉出来，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在我们看来可能不太好的行为就现出来了。 是，那就你了解到比如说浙江省体育局包括孙杨的这个教练组这方面对于孙杨的这样一些问题吧，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在公安机关宣布对他罚款2000、拘留7天的处罚之后，就当天晚上省体育局包括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专门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对他的近期表现做了一个通报，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处罚的决定。那你比如说全运动会结束之后9月29号休假结束，他就一直没有回队报道，就一直没有参加 队里的训练，然后联系也联系不上， 嗯， 还自己私自去泰国旅游啊等等， 嗯， 就相当于消失了。那么这样的，你说在正常的队内管理方面，这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对于运动员来说，他就是违反队内规定了， 嗯， 那么学院也做了一些处罚，比如说停训、停赛， 嗯， 停止商业活动， 嗯， 建议不参加，建议不进入国家队集训，包括停发了一些津贴补贴。那么这些措施可能对孙杨来说也是希望，就是他能够趁这段时间能够好好反省一下。 嗯， 这 样的处罚措施，以你这个看到，以你的这个经历，是算得上是最严厉的一个处罚吗？ 我觉得已经相当严厉了，因为一个运动员最黄金的阶段停训停赛，包括不建议进国家队集训，那这个其实就对孙杨而言打击还是蛮严重的吧，我想。 嗯， 那么为什么下那么大决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希望他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然后彻底有一个改变吧。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首席体育记者袁奇祥哈，他这个也是很早之前就开始跟踪报道孙杨。那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浙江体育局方面能够做出的最严厉的一个反应了。那当然，对于孙杨的这么一个公众人物，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运动方面会产生的这个影响。作为社会的其他人哈，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所谓名人他的一个示范效应？咱们休息一会儿，三立华新闻待会儿。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吉，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在孙杨这位体育大明星因为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7天之后呢，我注意到央视白岩松昨天有一个评论说，这个7天的行政拘留能帮助孙杨管住自己吗？他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孙杨你看他在无证的情况，而且恐怕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自己无证的这个情况下，还能够给汽车广告代言啊，或者说这个换着车到处开啊，在得到了周围的一个环境的默许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情，除了他自己应该承担自己应该负的责任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应该为孙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你说他在看守所里边说能不能管住自己7天、他要想通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管住自己？ 为什么？ 你看他之前出的负面新闻都是个人私生活，我谈恋爱， 是 或者我跟老师，我跟自己的教练，他的教练跟他就有点像父子之情了。 是， 我看过一些写两个人的故事说最后一场非常大的冲突呢，甚至是动手，他教练，真的是跟老子打儿子似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因为他又不训练，要去外面拍广告什么的，而且还带着女朋友去干嘛干嘛的，老爸就看不下去了，就揍了儿子，儿子当场就反驳，像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意气方刚是吧？他整个呢就跟他闹翻。所以你要想他7天之内他必须想明白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大家质疑的不是说你私生活你没有自由，或者说你自己没有足够享受青年少年时代的这个人生，不是，而是说你做一个公众人物你必须对自己有所要求。所以有人就把他这次出事跟高晓松之前做一个比较，说你的忏悔态度你要学学高晓松，你不要跟自己诡辩，说什么我的驾照放在家里了，似乎感觉是觉得我是奥运冠军，我必须享受到一点特权，但其实现在公众最不买这一套，一提特权大家就来气。所以有官媒微博上好像是新华网事还是哪家说你千万别做体育界李天一还是什么， 这个就上纲上线了。 你看这么严重的批驳所以问题他就得想明白，我现在是作为公众人物，我要向大家真诚的忏悔，你必须承担一些责任。所以我想起来这个他之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训练有一位 老师不是叫丹尼斯嘛，就澳大利亚籍的一个教练，他就说呢，孙杨非常天才，他有着非常出众的这个才华和天赋，他的天赋呢是帮他获得成功，但是呢如果你想获得更大的成功，你仅仅靠天赋是不行，你还必须从生活当中学会成长，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会成为一位超级巨星 啊！ 你看这是一种是不是所谓的震撼教育。 所以这个孙杨，你像91年出生哈，这个今年也就是22岁，23岁，这个毕竟我觉得年纪还比较小，在这个成名也是不久，所以说难免就我也一直是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事件最好的一个形容就是孙杨成长的烦恼。你看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年龄的在国外，咱们来看这个体育明星，人家这个商业化更加厉害，特别是比如说英超的这一些足球的运动员，哇，这个一周是这个几十万英镑的这个周薪啊，这个哗哗哗，这个钱就突然一下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啊，然后就有特别疯狂的这个举动。相比之下，孙杨他现在毕竟在这个国内的这种体育的这个环境，他头上还有一个体育局啊，还有这个教练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家长式的管教，还是把他控制在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对， 干不出什么太坏的事儿。 是，你看这次浙江体院的一个态度，感觉是好像之前其实孙杨你已经累了很多旧账了， 忍你很久， 对，就借着这个司法机关要对你有点教训，但实际上，孙杨之所以他一步步走到今天，应该说浙江体院也好，或者说体育总局也好，对他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纵容的态度。像他之前他刚刚进队训练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因为他从小是他父母陪练的，他就要求他父母要跟他一起进队训练，不然我就不进队。他说出这样的话，但是竟然就同意了。然后再看他这个谈恋爱的事情，到后来对他的态度也是说，只要他家里不反对的话，那我们也就默许。所以这一步步来说，是把孙杨纵容成现在的这样。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规矩去让他帮助他正确的成长，而且我觉得中国体育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让你充分的感觉到一个世态炎凉的感觉，因为大家就是看中了孙杨有这个天才，就是在游泳方面的天赋， 还有他的商业价值， 对，然后呢就纵容了他其他方面的事情，其实没有考虑到说他作为一个人今后要怎么样的发展，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该有的受到的一些比方说文化方面的教育，或者说为人处事方面的教育，整个都没有，所以导致也许就有一天当将来孙杨这个已经过了适龄的时候，那当他不能再继续游泳的时候，也许他的下场会是一个非常悲凉的。 哎，这个现在说这个下场是不是很悲凉，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哈，但是 你就说他写那份道歉书吧。 对对，我想说这个，我 有网友就说 这个道歉书， 这个以为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这个水平写的不好，但是说他能够写了一晚上，就可以看出现在 是 可能很多的这个运动员他可能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训练上面了，在别的方面确实可能发展的这个速度有点跟不上。就刚才原记者就提到说，真的是一个礼拜一天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每天都得下水，每天都得下水，这个也可以想象这种生活状态在他的特别是一个这个年纪的一个人上应该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压力， 这也是一种非常多的批评的声音。 所以 Cathy 说这个是规矩太少，我反而觉得是规矩太多了。 我指的就是说是其他方面的，可能对他的一些不一定是规矩，而是一种教育和引导，但是一直以来对他的一种教育跟引导完全是就是压榨式的和就是非常严格的条条框框框住你的这种，而没有因材施教。我觉得 对，就是说把他的角色纯粹是当做运动员，而不是说你处于在成长当中的需要好好培养。 但是你觉得现在在公众的眼心目当中，孙杨他除了是运动员之后他还是什么呢？ 所以你看张亚东哈，他们所在那个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教练，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算是回应大家对于这种批评的声音。他怎么讲，他说说实在呢，我们前期也是有团队的，我们有管理的团队，训练的，科研保障的，后勤的，所有都有的，并不是说你指摘我们什么哪一块缺了，但可能缺的哪一块呢，就是运动员个性化那一块，我们确实是忽略了，做的还不够到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反思改进。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是在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深刻的认识一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反思。一说你先反省，我们自己再跟着你来。但确实你说现在对于90后的一帮运动员， 你刚才原记者讲到，我已经是处于运动巅峰状态，我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我的，你别说运动目标，人生目标，我到底要怎么办？嗯、我已经体会到了所有的你们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一些成就。 这个、第一块金牌的滋味和我拿到了10块金牌之后拿第11块金牌的滋味， 所以要干嘛呢？ 这 个时候，你看，依照我们惯例哈，国家一定是进行思想动员、思想教育，拉到井冈山，红色旅游一下。 哎、还真有人就干这个事儿，刘翔最近就在这个井冈山跟。跟自己的教练一起哈、啊，穿上了全套的这个红军的这个制服。刘翔这也是估计是大号的一个制服，还是修旧如旧的一套褪色的一套衣服，在那边举着拳头啊，宣誓是为了备战巴西的这个奥运会。哎，当时大家反应有两个：第一，刘翔体育明星，当然他干什么穿着这套红军的衣服跑井冈山宣誓了；第二，刘翔真的能够赶得上巴西的这一届奥运会吗？我想这是大家看到这段新闻之后， 所以这个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你说刘翔退役的新闻传了多少次，但是每一次他的团队都是出来否认的， 说刘翔还能跑。 但是每一次你在万众国人的这个举国期待之下呢，好像他的成绩呢又没有符合大家之前那么高的一个期望，他自己应该也是心里非常纠结的。所以你真的是 Cathy 也不是说的不好听，看这运动员到最后，你似乎真的是被所有人的利益所绑架。 那怎么办呢？只能向党寻求答案了，只能到井冈山去问一问了。 找信仰， 真是。所以你别说现在这个流行到井冈山哈，这个穿上红军的这个衣服，什么重走长征路什么的，还真的可能是体育训练接下来的一招。以前的中国足球队、篮球队经常搞军训。全这个然后军训的第一课，或者说大赛前出征的第一课，全部搞国旗下宣誓。这个教官这个非常严苛的训练，当时真的是相信这一套啊，加强这个思想动员，加强这个情操，包括加强纪律意识，觉得能够在这些项目上取得成功。 这些听起来当然非常高远哈，觉得很崇高，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信吗？你真的是你的信仰是能够说服我吗？ 对， 你说在，而且是短期之内，也许就那么几天，你就能让大家可能在那个范围，在那个气氛之下，我是有热血沸腾，但是一脱离那个环境，我还是得必须面对自己内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我们这次在看孙杨的时候，把他跟其他的一般的体育明星混在一起来看哈，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孙杨跟一个普通的足球明星，他之间会有没有差别？我在想，我后来就发现呢，其实以后可能大家会注意到，体育它越来越专业之后，每个项目之间的差距非常非常大。同一个方法你用在集体项目上，用在足球、篮球、排球上面可能有用，比如说加强团队合作意识，加强纪律意识可能有用。但是对于孙杨这种，比如说游泳，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单人的，比如说像李娜这样的训练，他更多的是我自己跟一个教练，然后我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这样的时候他所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是，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去井冈山动员也好，或者什么国旗下宣誓也好，那个在过去也许还有点用，但是我觉得对于新一代、年轻一代的80后、90后的运动员来说，这个就会越来越失效。就比方说，我记得《纽约时报》它有一篇对李娜的一个专访中就有写过李娜的一个成长经历。李娜刚刚开始就是脱离体制之后，有自己的教练之后，她感觉到的是非常自由的空气，而且她的第一感觉是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打球了。那我想现在你对于孙杨这样的年轻的有个性的运动员，你再跟他说你要为国家争光，这可能 这个说服力可能不如 我已经争过光了。 是，而且90后的年轻人真的是他们渴望的生活方式就是为自己活着，你再跟他说这些是没有用的。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对于我们国家这个在体育明星的培养上面，因为我想之前是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就是受到了我们的这种体制受到了一定的鼓舞，比方说刘翔也好，再比方说林丹也好，大家觉得他们在一个体育明星的路上好像用国家体制走得还不错。 对， 但是我想现在孙杨的问题出来，就摆在把这个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真的要思考这种方式必须到了转变的时候了。 而且你看刘翔也好，林丹也好，他们的这个商业价值或者说潜力，恐怕跟孙杨这个还是不好比。孙杨他以现在的这个成绩和他的这个年纪来说，以后很有可能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在中国的体育界是有可能创纪录的。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体育成绩跟商业利益绑定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你在两方面矛盾的时候，比如说我成绩很好，这个但是我不守规矩，但是我给这个体育局带来很大的商业利益，我体育局到底是罚你还是不罚你？我如果说把你这个开除了，开除了以后啊，你这个成绩下滑了不说，所有的这些商业赞助也丢掉了，这个都是 真真切切的损失。 是， 那我一方面要顾及公众的影响，那你到底是顾哪头？ 那现在哈，体育总局他们有一个就是规定，怎么样去管理这些运动员进行商业活动？一般来说，三分之一是归这个管理中心， 嗯， 三分之一呢归你运动员本人，另外的三分之一其实也是归公家的，就是你作为这个大赛的一些奖励基金，可能是分给你的队友啊，出一些好成绩的人。我还听过一些说法哈，说呢，中心还会特别考虑这些重点运动员的利益，如果他们成绩好，他们会主动跟赞助。 有单独的议价权， 他说哎，你能不能给他多拍点广告，因为多挣点钱，其实对于中心来说是好事。 嗯， 所以呢我想起谁呢，田亮和郭晶晶、 嗯、 你看除了现在孙杨因为交通事故这一单、 嗯、 以前什么预期不归队啊，还有包括拍广告你都没有好好的按时训练，你说你这个看法规没时间，可是你拍广告是有时间的嘛所以这两点通常也是大家一个冲突一个模式，就是这两点是必须你要解决的。 嗯， 最后怎么办呢，田亮不是都退回省队了吗？ 对， 郭晶晶也是交了一笔很多的钱给中心才了结，甚至姚明怎么样去获得自由身，他也是交了一笔非常大的赎金， 要赎回卖身契， 对， 把自己买身买出来。 所以哎，孙杨这个纠结的年轻人路还刚刚开始 啊，所以 接着等待他的，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一单事儿，可能成长的烦恼还多着， 你可能当中有很多这个账要算清楚、 嗯、 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一单事情、 这个、作为男体育明星还更不好的一点是，女体育明星还有这个退役后嫁入豪门的一个选择男性体育明星也许将来可以上爸爸去哪儿 好，在孙杨之外呢，咱们今天又关注到另外一个，就是在非洲最近查获的一单关于象牙走私的事件当中，就涉及到不少中国的买家和中国的消费者哈。其实这样的报道在这个海外媒体当中呢是并不鲜见，一直有很多说这个非洲的动物保护，特别是大象的这个保护为什么那么艰难，是因为有强烈的需求。对于象牙的需求啊，在很多人看来主要是来自亚洲，而在亚洲呢中国又是一个大户，咱们的这个象牙筷子啊，象牙的麻将啊，还有这个象牙的各种这个饰品哈，一直是中国人很喜欢的一种礼物或者一种消费品。哎，到底这个非洲的这个动物保护的不利，大象的这个大量的被非法盗猎哈，跟中国的这个消费关系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跟中国土豪们有什么关系？ 消费者应该为这件事情来买单吗？哈，这个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哈，今天请大家打今天话来发表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这样听众呢，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听首歌回来，我把时间给燕婷，谢谢 Cathy。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云奇， 我是燕婷。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中国的消费者应该为这个象牙的走私来买单吗？哈，这个到底是 也不仅是中国的消费者、 啊、 就全球的消费者应不应该为这个象牙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全球的象牙消费市场当中哈，我相信在亚洲或者说在中国 占到很大的一个比例， 是比较大的这个比例了。 对对对、嗯、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一键 call in 进来，正在直播当中的三地化新闻。 嗯，那我们今天看看是哪位听众先打进来。 好， 哎， 首先第一位是，好，我们导播还没有给我们提示，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哈。再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的背景。 嗯，其实我们看到从2011年开始，从肯尼亚到尼日利亚，就有超过150名中国公民在非洲因为走私象牙被捕。所以你刚才的这个感觉是对的，的确，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啊，在全球的消费者里面占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嗯。 但是问题是呢，这个中国也是签订了这个禁止来捕杀象牙贸易的这些国家之一，所以就是有一些明文的规定的，在这个89年之后啊， 中国已经明令禁止了这个象牙是不能进口的。当然其中有两年是这个特殊的，是97年还有08年，因为非洲这个象牙非洲的这个非洲大象啊变得很多，所以非洲呢又开放了这个象牙的一个出口和进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两年又是变成合法的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大多数的这个象牙制品啊，有一部分是假的，还有一部分呢他们是通过非法的一些贸易取得的，所以有很多中国的土豪，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词，中国的土豪他们可能被蒙蔽了， 哎，真是 未必知道他们 花了大价钱买的可能是假的象牙但是你买到真象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儿哈，这个买的可能是非法的这个象牙制品好，电话已经进来了，首先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是来自哪里呢？ 对， 我 来自哪里？ 请问您来自哪里？ 哦，铁岭。 铁岭啊， 哎，对， 好，东北的朋友，您怎么看这个象牙走私跟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选择？ 喂 喂， 在吗？在线吗？ 哎，请您说。 嗯。 喂，哎，陈先生，您有明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吗？是在全球的这个象牙贸易跟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哈，您觉得中国消费者应该成为这个象牙走私泛滥的这个被指责的对象吗？或者应该为此负责吗？ 有一方面吧。 一方面。 有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呢？ 这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 要问题是什么呢？ 任何地方的走私都不能违背当地国度的法令。 走私不能违背法令，走私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的。 那对啊。 是，所以您觉得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主要应该是走私的这些人他来承担这个责任。 哎，对， 好，非常感谢哈，陈先生来自这个铁岭的朋友，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李先生你好， 你好， 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你好，主持人 好，请您发表意见哈，您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象牙贸易跟中国消费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跟中国消费者之间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因为我本人呢从事的是关于一些对外投资贸易的工作，所以经常在国外出差。而且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也工作过几年，所以对这还是比较有了解。不光是象牙制品，包括像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虎皮啊、穿山甲的这个肉制品啊，这种东西经常呢也都是他们的最终销量的这个最终销往的国家也都是中国。确实是因为这几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增加，很多人除了这个五谷杂粮以外，还想销售和一些普通穿的衣服和这个饰品以外，还想那个享受一些更高档的东西。所以呢，包括这些象牙和这个其他野生动物制品，经常的就是说，主要是被我们中国人所消费。所以这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想真正的保护这些动物，从源头上还是应该动手打击一下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消费市场。比如说严格的控制这些买卖或者这些。或者这些这个采购的这些行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些手段，就是从那个买卖上和消费上来控制。 那您会支持对于消费者直接施加处罚吗？ 这个如果说应该是先有法律再有处罚，就是说明令禁止这些东西的这些消费和买卖。对，销售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的话，那可以进行处罚。 好，在法律有这个规定的这个范围内，好，依法的来执行。 对对对， 好， 谢 谢。 好， 谢 谢。 这个 没有消费就没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好， 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一个原理啊，但是就很多消费者他们也不知道，比如说这个今天所说的大象， 我觉得在市场上有卖它，可能就是合法的。 对，他以为是合法的，而且他不知道每一次你用的这个大象制品他就要死亡一头大象，他们不知道。 对于很多这个大象来说，这个可能只是一双你的筷子，但是却是他的全部性命了。成都的严小姐，严小姐你好。 哦，你好。 哎，严小姐，您怎么样看这个、 哦、你好。 哎，怎么看这个全球象牙走私跟消费者的选择之间的关系？ 消费的选择肯定会就是说对这个商家在这个商品就是说制造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的，他会去抓那个消费者的需求嘛。但是我觉得在奢侈品那一块，其实有时候消费者可能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心理，然后商家他其实你说用什么样的材质是可以选择的，就像那个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有个那个是梨什么的， 黄花梨吗？ 那个什么 松鼠那个毛，就是那个大衣嘛。 哦， 那个 果子狸吗？ 是仿制的。喂， 喂，哎， 您请说，请说。 嗯，您说的松鼠大衣，我好像有点印象。 啊，就是他穿的一件那个，是李小平吗？还是哪个？ 李小玲， 就是，电力工那个老师。 对， 啊， 对，李小玲。 他就是穿了一件那个松。仿松鼠那个什么皮的大衣嘛， 是， 那个，就是棉质的嘛。 对， 其实我是说，就是说作为那个消费者，他可能会有一种就是炫耀或者追求那种类似的那种需求，但是商家他可以在材质上面有别的选择嘛。 嗯， 就是 所以 啊， 您会建议有一些比如说仿象牙制品可能会也比较好卖一点。 对啊，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哎，这个真的可以有哈，也做 得比较，又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心理 啊， 又觉得比较贵，比较拿得出手，又不需要杀戮大象， 嗯嗯，好，再来听您下面一位 啊，长春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嗯，你好。 哎，蔡先生，刚才有朋友就建议啊，建议这个用科技来改变这个大象的命运，您觉得这会是一个好办法吗？ 用科技来改变， 就是用这个仿象牙的制品来替代真的象牙制品。 这个如果从个人角度上来讲，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选择。比如说有更环保的方法，我会选择更环保的方法。 那您会选择象牙制品吗？ 我不会选择象牙制品，我会选择一种更环保的方法，嗯，但是我不能保证其他人也会这样想。 嗯，所以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象牙的这个偷猎的事件当中，或者象牙买卖的事件当中，消费者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吗？ 消费者不会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这种东西， 嗯， 还是要这个猎杀象牙的，就是猎杀大象取得象牙的这些走私犯吧，他们是承担主要的责任。 偷猎者。 对，偷猎者。 嗯， 好，谢谢蔡先生的意见。好， 嗯，其实我们大家都忽略了一些，你像刚才有一个人说，他说这个法律如果明令禁止的话，嗯，那监管部门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不禁止一些这样的出售呢？ 而且刚才这个蔡先生说哈，这个主要的责任在于偷猎者，但是在这个真的在这个利益链上面，可能最多的利益哈，最多的利益并不是到了这些偷猎者的腰包里面，在真正的钱可能都赚在了那些奢侈品的制造和贩卖的那些商人 的手里。企业上面，嗯， 是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意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